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1944年上半年，盟军在中太平洋战场和西南太平洋战场岛屿争夺战的胜利，使法西斯日本帝国笼罩在一层失败的阴影当中。就在盟军进行地面和海面的战略大反攻的时候，美军又开始从空中对日本本土实施了战略大轰炸。这次轰炸被记载为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非核武器空袭，比二次大战中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造成的伤害都要大。就连指挥这次任务的美军将领都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像东京这样的场面，这是战争史上单独轰炸所造成的最大伤亡和损失，就连广岛和长崎遭受的原子弹爆炸都不如这个惨烈。整个日本东京变成了一片火海，第一次被炸之后，东京全城的电线杆只剩下了3根能够看出原貌，其余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化为了焦炭。到底美军为什么会计划本次行动？他们又是如何让东京变成一片火海的呢？千万颗燃烧弹从天而降，东京变成了人间地狱，80000余人死法不一，黑夜变成白昼，100万人无家可归，41平方公里被夷为了平地，登峰造极的疯狂，史无前例的恐怖。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火攻东京。1942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军方曾派出16架轰炸机，对日本的东京、横滨、名古屋以及神户的工厂、油库和军事设施进行过轰炸袭击。但这次报复性的攻击任务并没有给日本造成重创，主要原因就出在美国的轰炸机身上。当时美军的轰炸机，无论是从续航里程还是弹药储备，都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直到美军研究出了 B-29 轰炸机之后，美军的正式轰炸计划准备开始实施了。1945年3月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了。在太平洋关岛航空基地司令部里，美军第21轰炸机队司令官柯蒂斯·李梅将军正在研究日本本土的军用地图。年仅38岁的李梅是当时美国陆航最年轻的将军，他曾在欧洲战场指挥 B-17 轰炸机部队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次李梅运筹帷幄，决定派轰炸机群去空袭日本法西斯的老巢东京。李梅将军掌握着一支实力雄厚的超级空中堡垒式轰炸机编队，这种轰炸机正是咱们刚才所说过的 B-29 轰炸机。这种飞机是当时最先进的，自重60吨，能携带炸弹7吨多，时速达到563公里，高度可达10000多米，续航里程为6430公里， 轰炸日本本土被盟军认为是登陆日本前的重大步骤，也是迫使日本投降的重要手段。1944年11月24日，110架 B-29 飞机曾直扑东京，想进行一次白昼精确大轰炸，但那次只有大约30架飞机找到了轰炸目标，而且轰炸的效果也令人失望，仅仅就是东京的一个飞机制造厂受到了皮毛之伤。李梅自从上任以来，曾经先后派轰炸机对日本本土出击了16次进攻，倾泻了5000吨炸弹，但是没有一个主要目标被消灭掉，反而是美方损失惨重。总结之前的作战经验，李梅将军对这次空袭东京更为深思熟虑，他仔细比较了日本与德国在工业生产模式上的区别，他发现日本不像德国依赖大规模集中的工业中心进行统一生产，而是先由分散在居民区的小作坊生产零部件，再送往大工厂进行组装，因此运用对德国工业中心致命的白天集中精确轰炸方式轰炸日本星罗棋布的小作坊，这就难以奏效了。此外，他还发现了日本城市特有的弱点，那就是夜间防空能力差，住房密集，并且多数都是木板结构，非常容易起火，消防能力很差。鉴于这些情况，李梅决定对轰炸战术进行彻底改革，他命令 B-29 卸下除尾炮以外的所有武器，全部换成燃烧弹。这样一来， B-29 拆除武器所节省的重量，加上不必采取高空密集编队飞行所节省的燃料重量，可以使每架 B-29 轰炸机载弹量从白天精确轰炸时的平均3吨增加到7吨以上。1945年2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攻占了硫磺岛，为 B-29 赢得了轰炸日本本土的中转机场，轰炸任务马上就要开始了。李梅将军看着眼前的美国士兵以及精心准备的战斗机，不觉得神情凝重。在作战前动员的时候，李梅对所有的士兵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要烧掉那些木板做的日本城市，让我们放一个日本人从来没有听过的大鞭炮。这句极富鼓动性的话让所有机组成员都深受鼓舞。3月9日下午，334架 B-29 重型轰炸机在第134轰炸机联队队长鲍尔准将率领之下从关岛起飞，庞大的机群掠过了碧波万顷的中太平洋海岸，直扑东京。机群起飞后，坐镇司令部的李梅将军一直忐忑不安，如坐针毡，他把一切赌注都压在了深入龙潭虎穴逞神威的3000名空中勇士身上。勇士们在出发前都得到了非常沉重的警告：如果你是 B-29 的空勤人员，如果你被打了下去，你就要预备承受日本人最粗暴的待遇，你生存的机会不多。东京的春夜，星月全无，夜阑静寂，人类战争史上史无前例的火攻就要开始了。接下来东京惨烈的一幕将让所有人终生难忘。24时15分，2架美军导航机到达东京上空，他们首先在预定目标区下町地区投下照明弹，接着以十字架的形式投下燃烧弹，燃起2条火龙，为后续飞机指明了目标。紧接着300多架 B-29 鱼贯而下，以单机间隔15米依次进入，在1500米的高度向下町地区投射了2000多吨的燃烧弹。这期间还有数十架经过改装的 B-29 直接撒下了数10吨汽油，刹那间原本零散的火焰迅速聚集成了一股强烈的风暴。 燃烧弹落在了东京人口最稠密的部分下町地区，这是一个平民阶层居住的地方，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多达10万多人，用木头、纸张和竹子建成的房屋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当时刮起了一阵反常的寒风，时速高达每小时40英里，一下子让面积30余平方千米的下町形成了一片火海。日军没有战斗机升空，高射炮火力也很稀疏，根本没有能力阻止美军飞机的行动。半个小时后，大火迅速蔓延开来，火势已经无法控制了，慌乱的人群被迫放弃了灭火的企图。大火造成的热浪与冷空气形成的强劲的对流风，风力高达50千米的时速，在猛烈的大风里，即便是那些已经逃出大火范围的人，也会因为被风刮来的火星而点着。一架架 B-29 飞机在东京夜空当中疯狂地俯冲爬升，仿佛完全失去了控制似的，此起彼伏。从东京反冲上来的爆炸产生的剧烈的热风冲击着每一架 B-29 飞机，那60吨重的庞大身躯竟像飓风当中的一张纸，在空中飘飘摇摇。火借风势封住火势，大火几乎将所有的东西都点燃了，金属都被高温融化，人和木头都在令人窒息的高温当中自燃。许多躲在防空洞里的人都被活活的烤死，四下奔逃的人群近乎于疯狂，很多人认为水火不容，纷纷跳进附近的池塘或者河流，但是炽烈大火所形成的高温将池塘里的水都煮开了，池塘几乎成了大火锅，跑到里面避难的人们都被这滚烫的水给活生生地煮死了。除此之外，大火造成的浓烟也是致命的武器，许多人的肺部被熏坏了，人们跌倒在路上，在痛苦当中一点点死去，大街小巷都摆满了一排排焦黑的尸体。燃烧弹在东京闹市区引起的大火越过护城河烧到了皇宫，天皇在他的地堡里躲过了空袭，在一夜之间，东京16平方英里的地区被烧成了白地，而且大火整整烧了4天。黎明时分赶到下町救护的人员被眼前的惨象所震惊了，池塘里面漂浮着无数的尸体，都被大火烧成了黑炭，根本无法分辨是男还是女。曾经有一位日本记者，名字叫做加藤义雄，他这样回忆道，这阵风把数以百计的小火苗赶到了一起，形成了巨大的火墙，他们越过街道、防火道和沟渠，速度快得吓人。这股火被飓风赶上，包围并且烧死了无数试图逃跑的日本人，许多人虽然没有被烧死，却死于窒息。火焰呼啸着前进，大量吞噬着氧气，成千上万的人死在防空洞里、大街上、沟渠里，甚至是大面积的开阔地上，他们就像被抽干了水的湖底上大量喘息挣扎的鱼。为了躲避跳跃前进的火苗，成群的人跳进了鱼田川和这一地区相互交叉的沟渠当中。对于美军在这次空袭当中，只有9架 B-29 轰炸机被击落在火海里，机上的汽油和燃烧弹让城市的火焰更加壮观。5架身负重伤勉强飞离东京，迫降在海面上，另外还有42架轰炸机负伤，都安然地返回了基地。夜间火攻东京对美军来说是一次蔚为壮观的成就， 但是对于日本人民来说，则是无法想象的灾难。李梅的赌博成功之后，美军所拍摄到的侦察照片显示，东京大约41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焚烧得荡然无存，1/4被夷为平地，其中18%是工业区，63%是商业区，其他的都是住宅区的精华。李梅计划要轰炸的22个工业目标全被焚毁，化成了一片灰烬，26万7000多幢建筑物付之一炬，100万人无家可归，83793人被烧死，10万人被烧成重伤。日本老百姓为日本法西斯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火灾之后，日本人用了25天的时间才把尸体及碎砖烂瓦清理干净。就连这次率领美军的将军鲍尔将军，在这次袭击之后都这样评价道：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东京那样引人注目的场面。3月9日火攻东京是战争史上单独一次轰炸造成最大损失的一个战例，它比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的损失总和还要大。在世界战争史上，这次火攻比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造成的伤亡都要多。火攻东京之后不到30个小时，317架 B-29 飞机又一次夜袭名古屋。当时的名古屋是日本飞机制造中心，还没等日本人反应过来，整个名古屋就被化为了一片灰烬。13日，拥有300万人口的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也遭到了300架 B-29 飞机的轰炸，1700吨的燃烧弹从天而降，大约20多平方公里的市区在3小时以内被焚毁。3月16日，美军轰炸机又瞄准了日本造船中心神户，惨烈的场面自不多说，仅仅几个小时，造船中心便在烈焰当中化为了乌有。这次史无前例的空中轰炸意味着美军可以从空中征服日本，因为如果美军运用登陆作战，他们所要造成的伤亡一定很大，而空中作战火攻日本却大大降低了美军的伤亡，也给日本造成了难以想象的重创。美军这次空袭的结果无疑缩小了通向胜利的征程。就连日本在多年之后再次谈论起这次火攻战略的时候，都会直言不讳地说，这些空袭动摇了这个国家的根本基础。如此巨大的代价，面对如此惨重的损失，日本的统治者将会如何应对呢？虽然火攻让日本伤亡惨重，但日军自是已经在本土拼凑了720万人的军队，企图进行本土决战做最后的挣扎。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在当时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谈话，说不予理睬，只有完成战争。日军大本营海军部丧心病狂，计划派遣300名特别陆战队队员，搭乘神风特攻机30架，于7月下旬趁月明之夜，对马里亚纳美 B-29 式飞机基地实施空降部队敢死白刃战，一举捣毁美军 B-29 式飞机的大本营。哪知道行动还没有开始，正当日本人在密谋策划秣马厉兵之际，7月14日，日军突然遭到美军机动部队的空袭，这下机毁人亡，挖空心思设想的毒计就这样毁于了襁褓之中。在美军大轰炸中，东京市民争相逃离出城，李梅将军又派美军投下了警告性的传单，把下一步要轰炸的目标事先告知日本国民，这就更加使他们惊恐万分。仅东京就有上百万人逃往农村，